天分手后停不住泪滴，想你一个人忘记自己，让我爱你什么都愿意。爱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，爱的情绪也在欢笑中哭泣。想对你说声对不起，用错方式去爱你，因为我太在意。 如果没有你， 我的世界只剩回忆，每天只面对孤寂，已来不及再说我爱你。不放弃，我要告诉你 Baby I'm sorry。 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，我知道真心说的话不一定，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，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，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，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，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 我是个小兵，我绷紧了神经，在战场上拼命的听谁的发号司令，将军在微醺的方向分不清，西方人年轻他全都听，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，的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，自己的文化由自己来说明，自己的舞台由我们自己定。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，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，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， 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，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，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，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 将军最流行，他全身的冰冰，是西方人眼睛忘了自己现实贵姓，他满口 check out， 想叫他 get out， 我是个小兵却得天出名，在你的世界学你说 ABCD， 在我的土地对不起尽说谎语。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，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，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，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，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，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，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

没有钟声的敲打，没有带花香，没有舞会装，他的名叫桑德拉。不爱说话，不懂装傻，任别人叫他丑小鸭。春去秋来没变化，他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。Cinderella 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 Cinderella 的伤悲，难道不需要安慰？ Cinderella 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 Cinderella 的伤悲，难道不需要？般的潘多拉， 想你便去。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n like weed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